昨天的时候我听了整整一天我们青年广播乃至整个一台时网的所有的节目。 哇， 我突然发现这个电乐就是现在正在放的这个电乐 是最好听的是吗？ 不是，在新闻台居然也在用 啊。是吗？新闻台也会用这么嗨的电乐吗？ 是的，新闻台周六下午的4点到5点的一档节目叫做刘家主播的朋友圈。刘家在用这个，不知道刘家现在起床没起床哈？起床的话，我得。 这个节目是下午4点的，估计他没起。 是的，我得跟他好好唠唠这个事儿哈。怎么能用的是一样的片花和电乐呢？ 怎么回事呢？ 到底是他抄的我的，还是我抄的他的？ 你们俩私下商量一下。 我们俩私下聊一聊。关于这个天气和温度的问题啊，其实昨天的时候就会感觉稍微有一点气温回升。但是比较担心的就是未来是不是这个温度就会一直是这样？ 据我了解啊，未来的至少起码一周呢，空气质量是局地会有一些雾霾，会有重度污染的过程，但是24号之后会有好转。这个天气的温度呢，差不多就维持在这个左右了。 哇，太好了， 是不是很开心？ 但是我昨天的时候还查了一下近40天的温度啊，我发现2月份的时候， 都查到2月了， 是的、啊， 查到第二年了， 查到2月份呢，还是有一点降温。这个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是其实我和曼宁每天早晨起床的时候都非常纠结的一件事。 什么叫我跟你每天早晨起床？这个很有歧义哦。 是这样的，就是每次起床的时候都感觉 起不来是吗？ 不是，就是是穿衣服穿厚一点还是穿少一点的问题。因为直播间确实春暖如花 对，就是直播间感觉有中暑的可能啊。 希望大家多多的来点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的微信公众号，来看看我们春暖如这个什么如春的，不是冬暖如春的直播间。现在的温度刚才我看了一下已经是在30度左右了。 所以你说我们每天究竟应该是穿毛衣呢还是穿短袖呢？这个真的不太好判断。在外边吧你穿短袖那当然就不行了，你在里边吧你不穿短袖还真不行啊。 每次我们请到的嘉宾进到我们的直播间的时候第一句话是嘿还真热啊。好了，我们进一小段片花，回来以后继续我们的2018北京青年榜样年度人物的访谈录。那么今天我们请到的年度榜样人物呢叫做李雨栋。名字先揭开面纱了，但是他从事的行业和职业一会儿我们进一个片花回来告诉大家。 待会儿见。 青年说继续说， 还是换个电乐比较好啊！现在我一觉得新闻台一用，我就感觉瞬间觉得这个电乐我不喜欢了。原来最喜欢的一个电乐，我不知道曼宁平时对医生的态度是什么样，会不会害怕？哎， 怕医生就像怕老师啊， 是吧？我每次见到医生的时候，我也非常害怕。 你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小的时候，就是跟医生之间的搏斗历程非常的艰辛。 那我觉得你还挺厉害的，要我就是属于，被，对，被打针， 对，就是非常害怕，是吧，曼宁？ 对，非常怕。那个时候，我记得小时候第一次打针，哇，我到现在还记得，就是，就给我打针是一个阿姨，我说疼吗？阿姨说不疼啊。然后我爸在旁边说，哎呀，你看这个小火车，这个小汽车啊，就开始就转移我的注意力， 完全不关注。 对，然后他其实想转移我的注意力，让我不要注意到那个针。然后我还是一直看，阿姨疼吗？然后我妈到现在都在笑我说，我那个时候真的是特别搞笑，因为不停的在那个人好疼啊，好害怕。其实那个针好像是。就是扎指头的那个针，一点点洗的，就 是抽血， 很小很小的，对对对。但是我真的是记忆犹新，真的很害怕。 前段时间我去体检，然后当时抽血的时候，护士还对我说你怎么这么大小伙子还这么紧张呢？我说这个东西跟年龄无关， 跟心理有关， 跟心态有关啊。不管多大，只要扎针就害怕。 你是晕针吗？还是晕血？ 我是就是只要是扎针我就害怕， 就 是对心理作用哈。小的时候我还犯过一个这样的大的毛病，就是我曼宁这个事情，你看我老爆料我自己小的时候做的那些傻事儿和错事儿哈。 应该给你弄一个语录， 在此要向各位医生和护士致歉。因为小的时候有一次抽血，我真是大闹天宫啊。 然后呢， 就是护士给我抽血嘛， 我就不开心。 嗯， 那你知道小朋友的力量其实还是蛮大的。 对， 就是旁边放着很多其他患者已经抽完的血的血管。 我好像已经想到结果了。 就是，然后那边呢有一个镊子，我直接啪一下子就把整个的所有的血，那个时候还是这个玻璃管的啊，全部都打翻了，然后搞得这个医院的护士还要重新的去跟患者联系，然后重新的抽血。我把这个故事当时讲给前几天体检的这个护士了， 嗯， 因为我想自己转移一下注意力，我就跟他聊天，边抽血边聊天。然后护士非常开心的说：“啊，现在这个情况不会发生了。” 嗯， 来，给你看看这个管子啊， 软的是吗 ？PC 塑料管，怎么摔都摔不烂。 护士想，还好当年没有碰到像你这样的小孩、 啊。好吧，微信公众号搜索“关爱青年计划”和我们进行及时的互动。 嗯， 今天我们请到的是一位医生 啊，好害怕。 同样也是我们的奋斗好青年啊系列中的一位医生啊，来自我们北京中医医院团委副书记、肛肠科的主治医师李宇栋老师。 欢迎 欢迎啊，让李宇栋老师先给大家打个招呼。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宇栋，来自北京中医医院，两位主持人好。 嗯， 说到这个北京中医院啊， 嗯， 我前段时间刚去过， 刚去了哈。 对，然后我去的是内科，大夫给我把脉说了第一句话就是脾气大吧。我说是啊，你怎么知道啊？后来就是开了好多中药，我现在还在吃， 嗯， 就是因为脾气大。 是因为脾气大啊。我也去过北京中医医院， 嗯， 但是这个不是最重要的重点， 嗯， 是关于李宇栋老师所在的肛肠科， 嗯。 我也去过 啊。是吗？ 是的，那是一段非常痛苦的经历。 不如给大家回忆一下。 就是由于工作太辛苦啊，我不知道我们台长武周彤老师是不是在听我们节目， 嗯， 啊，当时非常的辛苦，造成了这个由于做主播台，长期做主播台， 变成一个有志青年， 造成了肛肠方面发生了问题， 哦， 啊，得了痔疮。 有志青年， 哎，然后呢就去做手术， 嗯， 那个疼痛感啊就不形容了哈。但是听说李宇栋老师发明了一种不是特别疼痛的科学的手术方法 啊， 让李宇栋老师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好， 这个名字我现在还没有搞明白，叫什么三环什么，这个叫做 三联固脱术。 三联固脱术， 啊，对， 啊， 让我们李大夫来介绍一下。 对对， 嗯， 咱们现在啊，年轻人啊，真是有志不在年高啊，越来越年轻化。 嗯， 刚才啊，曼宁说到说你这个把脉的问题， 嗯， 我这么侧身一看啊， 嗯， 您这脸上啊长了一点点痘痘， 来给个特写， 对对对，啊，烦死了， 长了一点痘痘， 是是有，嗯， 啊，你长的这个部位啊， 嗯， 一看就是肝火旺啊，脾气大。在 今天曼宁专门没 我用把脉都能看出来我脾气大。 今天曼宁专门没化妆，就是为了让李老师来看一下啊， 在两颧部和两侧的脸颊部，这属于肝火旺，嗯， 啊， 正好上周做了一个上养生堂做了一个抖音 啊， 讲的就是脸上长痘的部位， 嗯， 和这个，你五脏哪个， 嗯， 哪一脏不好， 嗯 啊，有火这有关系。张悦说在我们科看过病， 嗯， 说对这个痔疮的这个治疗过程比较恐惧。 是的 啊，这个在我上班的这些年啊， 嗯， 我也有感于这个事儿，所以呢一直在 研究 思考和研究这个事儿。 嗯 啊，简单说说我这个三联固脱术。 嗯， 就比如说大家去咱们北京或者说全国的其他医院， 嗯， 要做一个痔疮手术， 嗯， 那么大家一般会接受什么术式呢？大概是两种术式， 嗯， 一个术式呢叫 PPH 术 ，PPH 术， 这是个缩写， 名字听起来就好听， 这是个缩写， 嗯， 这个缩写呢意味着它是用一种器械， 嗯， 把内痔和一部分松弛的直肠黏膜进行一个环切， 嗯， 另一种呢。就是一个特别传统的术式， 嗯， 是100多年前一个英国人发明的， 嗯， 然后呢一直用到现在，并且进行了一些改良，叫做外剥内扎术。 嗯， 听着就比较简单。我们知道痔疮分内痔和外痔， 还有混合痔。 对，外痔和内痔都有了就叫混合痔了。 嗯， 外痔部分呢直接切掉， 内置部分呢给它结扎了，就叫外置剥离内置结扎术，就这么个术式。 嗯， 这两种术式呢都有一个特别常见的并发症，疼就不说了，咱们国人对疼痛的耐受力要说还是可以的，它容易导致啊肛门狭窄，导致肛门狭窄的原因呢就是咱们肛门里啊有一种上皮叫移行上皮，这个皮肤啊特别特殊，第一它负责咱们的精细感觉，比如说咱们在做直播，咱们知道肚子一阵难受，咱们知道导致难受的是我要排气啊，是我要排便啊，还是要其他，我们能通过肛门的感觉来分辨出来到底是什么东西。第二这个地方啊它是有弹性的，如果这个上皮 它松掉了， 被这两种术式损伤过多，这两种术式损伤过多的话就容易导致肛门狭窄。我这个术式呢它相当于把肛管内的皮肤啊分成了三部分，内置呢我们用套扎，外置呢用切除，然后呢完整的保留这个移行上皮，完整的保留肛门功能，大致就是这么一个术式。 我特别理解，因为我其实有做过这个手术。我觉得就是李老师这个发明的这个手术，就至少有一些排便的功能啊什么的都是非常的灵敏和 是的 和便利， 没错。而且呢通过这个术式呢我们减少了损伤，极大的缓解了患者术后的痛苦，这种情况呢就像张悦所说的，这个整个的治疗过程啊比较舒服，而且我呢也基本上啊访谈过我的很多患者，基本上我说你们上医院看病不管什么病，你最看重的两点是什么，实际上绝大部分患者都是两点，一个说首先我得把病治了，最好这个疗效得好，对吧，第二呢就是这个治病这过程啊尽量的舒服，让我别太难受，实际上呢这个术式基本上能满足这两点。 太好了，您就是患者的福音呐， 谢谢。 我看到了张悦的眼里在放光。 我觉得就是等我下次吧， 最好别有下次。 希望你少进几次医院。 其实这个手术的名字叫做三联固脱术治疗环状混合痔。 对 啊， 这个痔疮越重，用这个术式治疗效果越好。 这个手术的方式哈，在国内来说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或者说他获得过哪些研究的成果？ 在去年的中国医师协会中医肛肠专业委员会的年会上，我这个手术的术式所做的一个临床观察论文，和这个术式的一个手术视频获得了此次大赛的两项奖项。 哇， 在全国来说这个术式目前是公认的疼痛最轻的治疗痔疮术式手术的术式。 就是我觉得这一句话就 OK 了， 这个太重要了。 对， 我觉得这个真的非常， 因为他在里面怎么捣鼓呢我也不知道，反正但是我觉得就是只要能减轻患者的痛苦， 是的， 这一点就非常的重要，而且效果非常的好。 没错。 李宇栋老师其实非常的年轻，让曼宁来猜一下，几零后吧？ 八五后。 基本是非常的接近， 八零后吧。 我觉得是八七后，是吧？ 没错， 八七后哈。基本上甚至有可能比曼宁老师年龄不相不分上下， 但是看着可是差远了。 这主要是因为为医疗事业而操劳。 哇， 其实就是我觉得作为一个年轻的大夫来说，能够有这样的创新是非常难得可贵的啊，这也是其实是我们北京青年榜样奋斗好青年的一种意义和象征。 没错， 我们看到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里已经来了38000人了，希望大家在这个周一的早晨多多的和我们进行互动。 没错， 只要和我们关爱青年计划青年说栏目互动的青年这一周都有好心情。 那确实是其实我有一个问题特别想问一下我们李大夫，当时你为什么会选择 中医这个专业呢？嗯， 而且为什么还选择了这样一个专业，就是肛肠科这个专业？ 没错。嗯，当时考大学的时候啊，对报什么专业啊，其实也挺困惑的。 嗯， 但是呢，我们家里我姥爷是一个老中医， 嗯， 虽然在全国来说没有什么名气，但在我们当地，但是也比较有口皆碑吧。 嗯， 受他的 李老师这一看就跟姥爷关系好， 没错。受他的影响，实际上啊，就包括咱们自己青年人来说， 嗯， 咱们在成长过程中说选择怎么样一个行业或者行当，去从事一个怎样一个职业，在家长的角度来说，实际上并没有太多好高骛远的要求。 嗯。 学一门手艺，将来养家糊口就可以了。我受我姥爷的影响，觉得他平时出诊啊， 嗯， 特别受人尊敬， 嗯， 而且呢，这个行业呢，解除人们的疾苦，是一个特别高尚的这样一个职业， 嗯， 并且呢，这个医生这个职业呢，将来呢也容易好找工作， 嗯， 容易那个， 嗯， 容易说那个就业。 嗯， 是的 啊， 而且也受人尊重。 对， 所以说在找工作的时候，大家一开始您考虑的是这个方面哈。 是的， 嗯 啊，再加上有家传的成分， 嗯， 所以呢就从事了这个中医这个行业。 嗯， 进入学校之后呢，按部就班的学习。 嗯， 实际上呢，无论是中医和西医，在院校教育中啊，都特别重视这个人文教育。 嗯， 中医的人文教育呢，我们是一上来。有一篇特别著名的唐代孙思邈老先生， 嗯， 大医精诚， 嗯， 这篇文章， 嗯， 我们一开始就反复的去学习，从中学习， 嗯， 里头呢有这么一句话，叫其有患疮痍下痢，臭秽不可沾拭， 嗯， 什么呀？说人们得的病啊，它有一类病啊， 嗯。 就比如说像肛肠病， 嗯， 还有什么烂脚啊、烂腿啊这些，看着比较难受， 嗯， 并且呢也比较难闻啊、臭秽啊、不好治的这些病，嗯，这些病呢，大家看到往往容易远远的躲开， 嗯， 但是呢，我们要发惭愧凄怜忧绪之心， 嗯， 不得起一念芥蒂之心，是无知之也， 嗯， 咱们作为大夫。所有的病人患得任何的疾病，咱们都要一视同仁， 嗯， 不能因为他这病难闻不好看而去心里有芥蒂之心， 嗯， 我们通过这样的人文教育，我当时特别受感动和启发， 嗯， 在临床上各个科室实际上都有一些这样的病， 嗯， 但是我们包括从我的代教老师，我的各个老师， 嗯， 包括和我在一起进行轮转实习和学习的各实习生、学生、各种各级医生，对这些患者都是发自内心的一视同仁， 嗯， 不会去有这样的偏颇之心。所以在来到肛肠科的时候，同样觉得这也是一个为人民。人们解除疾苦的这样一个非常正常的这样一个科室， 嗯， 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 嗯， 然后呢在肛肠科学习过程中就遇上了我的恩师， 嗯， 东直门医院的张书信教授， 嗯 啊，张书信老师呢真的是我一生的楷模，他的治学精神，他的医德医风，从他的学者风范和医德医风的身上，让我感受到了我对肛肠科的这样一个兴趣和热爱。 嗯， 后来在研究生阶段，哎，就成了一名中医外科肛肠专业的研究生。 嗯， 啊，是这样一个过程。 嗯，可是我如果是我哈，我觉得比如说作为中医医生，或者说研究中医领域的这个学生来说， 嗯。 对于肛肠科这样一个，还是觉得挺，就是，可能李老师现在是适应了哈。就我觉得，如果是我一个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学生来说，我觉得还是挺脏兮兮的哈。然后又觉得这个是一个偏门学科啊，或者又觉得这个还是 听起来不那么高大上。 对 呀， 对。然后尤其是原来觉得啊，一说中医医生啊，非常受人尊重，然后最后又来了一句我是肛肠科的，然后可能就会让人觉得不是特别的理想这个专业。 没错。 嗯，当初怎么想的？ 首先啊，一个是我选择的过程中啊，我的家人给予了我巨大的支持，他们特别公正地看待这个问题，说无论是不好听， 嗯， 不好看， 嗯， 不好说， 嗯， 但是我的家人说，无论哪个科室，只要你感兴趣， 嗯， 能为老百姓的健康服务，你就去干， 嗯， 家人给了我巨大的支持。另一方面呢，我在实习过程中，或者说我在后续的在科室内跟着我的老师学习的过程中，经历了很多有趣的事儿，或者说是经历了很多让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事，或者让我比较感动的事儿。 哪些事儿 讲一讲？ 哎，有一次啊，我记得我老师下手术，下手术已经比较晚了，中午大概12点多快1点了，我们都吃过午饭了，他在那一个人在那吃午饭，正在那啃着一个玉米，然后呢突然有一个本院的大夫，领着一个那个自己的朋友过来找我老师看病，我老师二话不说放下手里的玉米就去给病人做检查，一仔细做完检查，给患者交代完病情之后，仔细的洗手啊，消完毒回来接着吃中午饭，一点都不受影响。就像您说的一样，可能他是时间长了习惯了，但是呢，我觉得我在当时看到的，是他就是说对患者的这样一种立刻给患者诊病诊治的这样一种精神， 职业精神， 对，这种职业精神。而且呢，这样的情况呢，在我们科室的老师，在其他各个科室的老师身上，我都看到过许许多多的实例。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作为这样一个科室，并且千千万万的患者来找你就诊，真正的把他的痛苦解决后，苦着脸进来，开心着出去，啊， 对于医生来说也是一种成就感。 是的，这时候这种科室的这种疾病，或者说科室的这种特点，对我造成的困扰就不那么重要了。 这故事非常的生动，其实有的时候都是耳濡目染，然后通过前辈们，包括你在这个环境中的适应，你觉得你很有成就感，愿意去做这件事情，这是非常重要的。 是的， 我还记得我小这个别小的时候了，就是我刚刚进入这一行的时候，去采访一些人的时候吧，当时我觉得很多我的同学也特别不理解，说其实作为一个主持人本身应该是光鲜亮丽的去展现自己，但是你有的时候去采访一些其他嘉宾啊，包括我们北京青年榜样的时候，你是在去展现别人，你是来写稿子来凸显别人，但是我后来感觉这种就成就感是非常难得的，就是当你发现你写的一篇稿子或者你做的一篇录音报道啊，让某一个人评上了北京青年榜样或者北京榜样的时候，那种成就感比你自己得还要有成就感，所以这种感觉非常的重要。 成人之美。 是的啊，这是刚刚接触到肛肠科，然后最后选择肛肠科。 是的， 这样的一种心路历程哈。 没错。 那进入到肛肠科，真正成为一个大夫或者医生的时候，和原来是学生的时候又是两码事儿了吧？ 不一样。 我们先进一个片花吧，回来以后跟大家一起分享。 4009196188，生活家地板境界系列，制成零甲醛，更能除甲醛。今朝装饰799巧饰装，零增项六不限，高品质互联网整装。对着别人的照片流口水， 哇，小姐姐的马甲线好美呀、啊！ 对着镜子里的自己叹口气， 想运动又没时间。 每天工作忙忙碌碌，唯一闲置的就是那张健身卡。别给自己的懒惰找借口，零散时间动起来。Office Lazy 秒变 Pretty Lady， 我是思萌。Office Lazy 的私教课就在听听 FM， 下载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老爸，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绝不甘平凡，热血狂澜，青春就是燃，滚烫的让你魂飞魄散，不知该怎么办，绝不畏艰难，热血狂澜，追梦就是燃，激荡的让你天翻地转，咆哮着呐喊。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里，有一个 C 打头的女孩说，月哥今天精神好，谢谢这个 C 打头的女孩、 有粉丝了啊。 哎呀，哎，我一看我点进去头像一发现，哎呀，还挺漂亮的哈。 我还以为你点的头像发现是我们的导播大哥呢。 对，主要是今天我们的这个互动比较少哈、我估计是周一大家在路上上班的路上哈， 可能是在听，但是来不及互动。 是的，而且这个今天尤其由于是周一，估计都在想着怎么跟老板汇报工作呢。 例会的时候该怎么说呢？ 是的，好吧，关爱青年计划微信公众号，或者说在新浪一直播找到我们，就可以和我们进行及时的互动了。我们今天请到的是北京中医医院团委副书记、肛肠科的主治医师李宇栋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同样，我们现在也是2018北京青年榜样年度人物访谈录的。这个访谈过程当中哈，奋斗好青年系列当中哈，刚才讲到了哈，作为学生和医生其实还是两码事儿。刚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做的第一例手术还记得吗？ 记忆犹新啊， 记忆犹新。 是不是中间有什么样的故事或者是事故发生？ 这个没有 啊。 尤其是刚工作那段时间啊，这个手术的过程啊，我们刚工作之后开始手术的过程啊，跟大家想象的可能不太一样。因为我们一开始独立做手术的时候都是有上级医师在旁边把关的，基本上是手把手在那教。随着这个技艺和本领的增长，慢慢才会是那个，才会让我们 逐渐的独立动手，然后等到那个成长到一定程度之后啊，就不用上级医师在场了，是这样一个过程。实际上呢，在工作的这几年呢，也有许多或者感人，或者说有意思的故事，比如说就在去年，有一位从东北黑龙江那边来北京旅游的大哥，我们就叫他老王。 老王啊，隔壁的老王， 东北的老王， 东北的老王。 老王呢，大概是7月份来北京旅游，这行程比较紧，应该是也是报了旅行团，行程特别紧。在旅游过程中，由于劳累呢，痔疮急性发作，特别疼，走路都走不了，120就送来医院了。送来医院之后呢，我就给他紧锣密鼓的安排检查，因为他家人啊都陪伴他一同来旅游，但是呢玩也肯定是玩不了了，而且呢还要在北京陪着他看病。所以呢那个为了减轻他的这个负担，因为他们还得在住酒店啊什么的，就给他当天就给他安排了急诊手术。做完手术之后呢，没什么事儿，一切都很顺利。就在当天晚上，他突然犯了一个眼睛啊视物模糊，眼睛的疼痛、胀、视物模糊、视力下降。 这和他其实这个肛肠没什么关系， 跟肛肠没什么关系，和他这次整个的这个劳累啊、身体状况、免疫力下降有关系。请眼科大夫赶紧过来一看，说他这是一个急性的青光眼。这个急性的青光眼，说你还得上我们眼科赶紧治这青光眼去，要不然你这视力可能有点保不住。第二天一早呢，就给他转到了眼科。这边呢刚做完手术，他又上眼科每天输液住院去了。所以他这个换药啊就是个问题。所以呢每天呢我无论多忙，有时候啊晚上我们做手术啊做到个大概晚上8-9点钟，我都每天我都过去给他换换药，给他看看病情，安慰他几句。因为毕竟啊一个是外地来的，这个在北京啊也没有什么亲人啊，没有什么朋友啊什么的照看、另一个呢就是他这个病情啊确实需要我每天去关注。最后呢他这个肛肠这的问题痊愈出院，视力呢也没有受到影响，因为我们采取措施及时，他这个青光眼呢也痊愈了。后来呢他专门就给我送来个锦旗。聊天的过程中呢他说我这次旅游啊实际上运气挺不好的，挺背的，连续犯了2个急性的问题，但我觉得我很幸运。 是这一张吗？这个医术高明见奇效，医德高尚口碑好，服务体贴暖人心。 他就觉得呀，说每天啊你看无论多晚你都能想到这样一个病人，每天都能给他过去换药啊什么的。还有呢， 对于一个外地人来说，真是这样突发这样的情况， 是的。说我能当时不知道怎么那个120就给我拉来了你们北京中医院，说我能在这两种急性的我两种急性的问题都能得到及时的解决，他就觉得特别感动。 尤其是本身他是带着一个好心情来旅游的， 是的， 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其实他更希望能够得到一种安慰， 一种关怀。 没错。 后来临走的时候肯定是依依惜别， 是、说那个下次来北京旅游还要来看我。 太好了， 这 种 东北大哥在北京感受到了家的温暖。 是的、没想到还做了一个手术，还不是特别疼， 还非常成功。 另一个呢，我觉得我分享一个方女士的故事。这个女患者呀也是一个特别不幸的患者。大家都知道咱们便秘的患者啊平时爱用点开塞露。这个开塞露啊原来 这个我也有经验。 原来的开塞露啊 它不像现在似的，它那个帽和口是分离的。 嗯， 原来的开塞露啊，需要拿剪刀剪一下才能用。 有时候剪不平呢， 剪不平它是个 有刺儿， 它是个尖儿， 它是个尖儿。 哎，自个儿弄得不好呢，这个方女士就是这样。 嗯， 她在用开塞露的过程中啊，就把自己的肠直肠啊，戳了一个眼儿。 哎呦， 我们叫做直肠漏，肠漏。 嗯， 这种病人啊，特别不好弄。 嗯， 首先啊，他肯定每天都得排便。 嗯， 这是人的正常生理过程。你要排便呢，它脏东西啊，它就顺着这眼儿啊， 嗯， 流到咱们的体内，流到咱们的盆腔里，造成感染。 嗯， 这种病人呢，只能让他每天少吃东西，或者不吃东西。 嗯， 慢慢的呢， 减少排便， 减少排便，减少感染，慢慢的让他这东西长。 嗯， 所以呢，任何一个肠漏的病人啊，都特别麻烦。在我们临床上说，我们外科大家吴阶平院士说过这么一句话。说如果你要考验一个大夫，外科大夫啊，有没有耐心、细心、责任心和医者仁心， 嗯， 你就让他管一个肠漏的病人，每天趴在病人身上给他换药，看他肠道里流出来的东西，然后看看那眼儿长上没有， 嗯， 每天都是这一套，往往啊一次换药就得好长时间。 嗯， 这种病人呢，确实是各大医院啊都不太愿意收这种病人。 嗯， 因为耗费的医生耗费的精力太多， 耗费的精力多。 嗯， 然后呢治疗周期长。 嗯， 关键是什么，你要治不好他 容易严重。 对，他可能好不了。 嗯， 你可能治个三个月半年的他还不好。 嗯， 这就很麻烦。所以呢他辗转好几家医院， 嗯， 都没有人给他治这个问题。 嗯， 最后呢他来到了我这儿，我说那我就给你试试吧。 嗯， 通过这样大概一个多月的这样一个换药和治疗吧， 嗯， 他最终直肠的那个瘘啊长上了。 嗯， 他为此啊特别感谢，对，就是您放的这张照片。 嗯， 这个病人方女士啊，她专门和闺女，边上应该是她闺女， 嗯， 她来跟我送了一面锦旗。 嗯， 说以后啊常联系啊。 嗯， 常联系啊，然后 以后有问题就找您了，靠您了。 对对，说那个说家里人有这方面的问题也来找我看，说特别感谢，确实是一个很不容易的这样一个病例。 嗯， 患者应该是真的，因为 发自内心的会感谢的， 对，是这样的。 嗯， 其实雨动，你平时的时候有这样的耐心吗？真的说遇到这样的患者的时候。 嗯， 其实我觉得这种耐心也是一种坚持， 是吧？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啊，我觉得基本上咱们临床上绝大部分的大夫， 嗯， 都有这种耐心。 嗯 嗯，这种耐心是从当学生起， 嗯， 一直到步入临床工作， 嗯， 所慢慢建立起来的对患者的一种关爱， 嗯， 和对这种。就像刚才说的， 嗯， 大医精诚里面的对自身的一种素质的这样一种要求， 嗯， 实际上在临床上比肠漏更加的难处理， 嗯， 更加的凶险和危急的情况有很多， 嗯， 比如说长期卧床病人的褥疮， 嗯， 这种护理连家里人自个儿的亲人， 嗯， 都很难去坚持的这样一件事，我们要去给他不断的去治疗。 嗯， 我们医护工作者这种坚持和付出，我想在看到患者真正的痊愈，露出发自内心的笑容的那一刻， 嗯， 真的都值了这一切。 嗯， 好的，我们先进一段歌曲，回来以后继续和李雨东老师来分享，其实在肛肠科做过的那些有意义并且温暖的故事吧。 嗯， 好吗？ 不能再收回，侯爷桃花谢了又玫瑰，人生几十年总会有风雨来陪，潇潇洒洒不悔，情不醉不归，往事后不后悔，慢慢去体会，此刻朋友这杯酒最珍贵，快把酒满上，干了这杯。

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就是现在直播间那么热，会不会有高温补贴给我们啊？真的。啊，我不知道现在在我们的这个收音机旁是不是有这个如下听众，比如说像王刚老师，比如说像这个孔欣老师啊，这都是我们青年广播大拿，个个都是个，你看这一说话筒就掉，你看到了吗？啊，搞得很尴尬啊！直播间确实有些热哈，我们也尽快来解决这个问题吧，好吧？啊，接下来我们依然请出我们北京中医医院团委副书记，同样也是我们肛肠科主治医师李宇栋老师。刚才跟李宇栋老师分享了几个出进我们的这个叫做肛肠科的时候哈，治疗的一些情况啊。截止到现在，其实我们李宇栋老师已经治疗了上千例的手术患者，而且均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哇，那真的是太不容易了。 这里面有没有一些差一点就没有取得良好效果的患者跟我们分享一下？ 就应该也会有比较困难的时候吧。 是的，没错。这个在临床上啊，这个疑难病例和复杂病例啊，实际上是非常常见的。尤其是像我们北京中医院这样这个中心级别的医院，经常能见到一些疑难和复杂的病例，而且呢有很多是一些在地方医院或者说基层医院误诊或者漏诊的病例。举一个特别让人心有余悸的这样一个病例吧。就是一位35岁的女士。这个女士呢，这位女患者呢，她以往啊就有痔疮。她本身来看病啊，就诊啊，也是因为便血。这个便血呢，和咱们大家日常所常见的便血一模一样。就是咱们平时啊，说大便干燥的时候，擦到手指上有点鲜血。就这种情况，她以往也老犯，只不过以往犯的时候呢，和咱们老百姓的心理也一样，比较抵触这个肛肠的这个检查，不愿意做，害羞啊，说或者觉得难受啊，不太愿意做。那怎么办呢？他就上他们当地的医院，老家的医院，或者说呢，来北京上班工作之后呢，就在社区医院或者药店呢，自己开点买点这个栓啊、药膏啊，自己用一用。原来呢，用一用这个便血呢，它能好，能自行缓解。用点药之后呢，它就不便血了。这次呢，不行。反复用药也不见好，甚至还有越来越重的趋势。就来我们这儿了。我给他仔仔细细一查呀，他这个直肠里面啊，长了一个3公分的一个肿瘤。 哎呦，说的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他这肿瘤长这么大呀？实际上已经不是一年两年了，它肯定已经长了好几年了，只不过呢，以前呀，它要么用点药不拉血了，要么呢就是它这个肿瘤本身不出血了，这个东西它并没有治好或者说治愈，还在不断的进展，一般来说啊，体积这么大的瘤子，按理说就应该已经恶变了，但他比较幸运，我在检查的过程中啊，就发现这瘤子啊相对比较软，质地比较软，还没有变硬， 还是良性的， 活动度还可以，我判断他还有可能是个良性的。如果这个瘤子是个恶性的，它的位置又这么低，很可能你想一个35岁的小女孩，她很可能今生她肛门就保不住了，她就带着奋斗生存了，这个对这个患者的打击是非常大， 无法想象， 非常大的，特别可怕。我就给他制定了一个局部切除的手术方案，给他做了一个局部切除，切完之后还好，病理结果这个东西介于良性和恶性之间，是一个癌前病变，还没有完全变成癌， 那也算是一件不幸中的万幸。 哎呦，这真是万幸的事儿。所以他后来啊也特别感激，也特别害怕，说这个要真再晚来个3个月半年的，估计它就变成一个恶性了。 是这张照片吧？ 妙手扶桑子高一潘新峰， 对，就是这位患者啊。 所以也就是当时您给他做了这个治疗之后， 对， 可以说是改变他命运了。 对，而且呢，我本身呢也冒着一定的风险，这东西万一切完， 是的， 里头有点恶性的东西，还得再给他做二次手术，但是术前呢，我们沟通的很充分，他对这个手术方案很理解，因为不能说贸然上来，咱们就开始给那个挖肛门，给他做这个事儿，所以呢。不幸中的万幸，发现的还算及时，所以呢，在这里呢，说咱们是青年节目，虽然不是科普节目，提醒广大的青年朋友们两句话， 这非常重要 啊。目前啊，包括肿瘤在内的一些恶性疾病，年轻化的趋势啊非常明显，无论咱们身体出现哪样的不适，尽量不要扛着。哪怕它是个小毛病，你去看看，确认一下它的到底是个大事儿还 是 小事儿。 提醒我了，提醒我了。 确实是这样。 第二句话呢，就是说，对于我们一些比较羞涩的，比较可能说会有一点不适感和难受的检查，如果这个检查是必要的，不要躲避，查一查，可能有时候会有意想不到的情况。 我明白了，明白了， 要不然容易延误病情或者误诊漏诊。 对， 是的，是的，明白了。 这 我们看到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里，网友袁博这位网友说动哥精气神充足啊，还有老虎这位网友说加油啊，你们两个作为我们今天青年说的评论沙发啊，向你们致敬。 我之前呢看过一个电影叫做奇异博士 啊， 奇异博士他以前就是一个医生，他是一个外科医生， 神经外科医生， 对，而且我之前看到他有一种想法，就是有的患者他不接，是因为如果他那个手术失败的话会影响他的声誉，所以我觉得哇，这个能够什么样的危险的病例都会接的医生真的是好医生啊。 是的哈，而且对于其实青年医生来说，有的时候一旦是吧，可能是有失误的话，其实对于他未来的医途，我们叫做可能会有一些影响。 是的，但是我觉得，就是我所接触的绝大部分患者，基本上因为，疾病这个事儿，实际上可以很明确的说，医生和患者是站在同一战壕里的战友，他是共同去面对疾病这个东西的，而不是对立的这么一个事儿。 没错， 我接触的绝大部分患者，他都能接受，说我站在我全心全意，我站在你的角度，来有一个，我为你考虑，来制定一个治疗方案。经过详细沟通之后，他基本上都能接受我们所这个沟通的这样一个结果。 好的，我们先进一段片花和广告，回来以后继续和我们北京中医医院团委副书记、肛肠科的主治医师李宇栋来分享他在医途上的那些故事。 老爸，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生活家地板境界系列，制成零甲醛更能除甲醛。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蓝舍硅藻泥。 德国都方刷新400-157-5859，德国都方刷新。 京南古院右，东方新国门，大德容天下，新月会四方。 我的家乡大兴是古老的，它有近900年的历史。同时，我的家乡大兴也是崭新的。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我们也希望助推大兴区文创产业的发展。 我在大兴，我爱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济世。 国博西自然，福建首席百峰，在哪里？566万人民，中国精彩。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

你这小年轻的敢跟我治病， 嗯， 对吧？ 嗯， 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哈？或者说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例子？ 有这种情况， 嗯， 我记得那还是几年前， 就是一种不信任感可能会有哈。 对， 嗯， 会有这种情况的，嗯，我记得那大概是几年以前， 嗯， 一位86岁的老先生， 哎呦。 86岁的老先生， 这还能上手术台吗？ 可不吗？ 嗯， 就像您的疑惑一样。 嗯， 他的情况啊是这样：一般我们这种高龄的患者呀， 嗯， 我们都会用一个损伤小，那个创伤小， 嗯， 然后 就是， 手术时间短， 是的， 先给他那个维持一段时间看看的这种， 嗯， 比相对比较保守的这种治疗方式， 嗯， 比如说注射，嗯，针对这种。病情又比较轻，岁数又比较大， 嗯， 这种患者，但是这老先生不是，这老先生啊，跟我刚才说的那个，东北来北京旅游的那个那位先生病情差不多，对，东北老王的情况差不多，病情也很重，他也是拖出来痔疮拖出来砍顿， 嗯， 砍顿之后呢，疼啊，下不了地了。吃不下饭了，排不出便了， 嗯， 天天在床上，家属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就找一车拉着就四处医院问， 嗯， 说你这个哪个医院敢给我们这老先生做一手术， 嗯， 给他解决解决，去了好几个地方也是，那都说治不了，你这风险太高， 嗯， 最后来到我这儿了，最后来到我这儿了，我说我说那不行，你就住院，我给你想想办法， 嗯， 一开始啊家属挺高兴， 嗯， 因为已经实在是没招了， 嗯， 说能有个地方说给我们老先生收住院给， 好不容易有一个能治的大夫， 收住院给治一治，这不容易。但老先生说你这太年轻， 嗯， 说我这个， 我担心我自己， 对，我这已经风风雨雨这么多年了，不能栽在你手里， 是的，是的， 就最后呢，我就跟他做工作， 嗯。 然后并且也请了我们内科的大夫， 嗯， 呼吸科呀心血管的大夫来评估， 嗯， 老先生这个身体状况， 嗯， 还有包括我们那个麻醉科的评估完之后呢，说这个老先生这个情况啊基本上还是能耐受一个手术的， 嗯， 但这个手术必须是什么样呢？第一，这个只能是局部麻醉， 嗯， 什么全麻呀半身麻醉就别想了， 嗯， 这个肯定不行，你得你自个儿给他打一局麻， 嗯， 第二呢你这手术得快， 嗯， 这老先生啊耐受不了长时间的手术， 是的， 你手术怎么着也得半个钟头到40分钟你就得结束， 嗯 啊，第三呢术前呢， 嗯， 老先生这些药还都不能停， 嗯， 心血管的脑血管的血压的血糖的， 对， 这些药都不能停，这心脏的药你还都得吃着， 嗯 啊，就给最后呢我们把这个方案呢详详细细给老先生说了一遍， 嗯， 然后呢又给那个家属都交代清楚，最后呢我还给老先生立一军令状， 嗯， 说我保证半个小时给您做完，老先生说哎这才行， 心里踏实， 只能是这个连哄啊带劝啊， 对对对对，反复做思想工作， 嗯， 最后呢手术进行得很顺利，因为啊，嗯，这个预案啊几乎啊我个人有这么个习惯， 嗯， 有一些复杂啊疑难啊这样的手术，在做手术之前的好几天，每天晚上我睡觉的时候 过一遍， 我都会把这手术过程反反复复的想好多遍， 嗯， 哎，手术进行得很顺利，术后呢当然这手术术前他特别难受特别痛苦， 嗯， 一做完手术这轻松劲儿啊，说我这好多天啊都没睡一好觉了，就做完手术那天晚上睡得最香， 嗯， 后来还有这么一个有趣的事儿，就是说大夫这种成就感啊，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就会再给你一次成就感， 嗯， 后来啊过了4年老先生90了， 嗯， 我们啊因为他就是住在医院旁边的胡同里， 嗯， 我们在那个景山那个片区啊改选那个东城区人大代表， 嗯， 我们有一个说明会，我们就去参加这说明会， 嗯， 老先生作为一个老党员， 嗯， 他也去了， 嗯， 碰上了我呢已经不记得老先生叫什么了， 嗯， 老先生一眼就认出我来了， 过来就拉着我的手说，说李大夫，别看我岁数这么大，我一定要认你这个小兄弟。当时把我受宠若惊，我说这折煞我了，你都90了，说我说我一定认你这个小兄弟，我跟你一定是忘年交。说我这几年啊，就属这次病的严重。去哪儿都没人接受我，就您给我解决了，我特别感谢您。我永远永远都得认您，跟您是好朋友。所以这个我说这开一会还能碰上那个治疗的患者，还对我这样这么的那个， 很感谢您。 对，这么的感谢，真是那种心里那种感觉啊，真的特别的温暖。 这是老先生来送来锦旗， 对对对，跟他闺女啊。 这是一封感谢信， 是的。这个感谢信啊，这么多字，你想作为一个86岁的老人，一个字一个字亲手写的，后来呢， 很有诚意哈， 86岁的老人写出来的， 对，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 其实我觉得就是在现在的这个社会，只要是你认真的能够写出来这么长的字，这绝对就是真心的感谢， 真爱，是 真爱，绝对是真爱哈。作为一个青年大夫能够有如此多的我觉得收获哈，不仅仅是在手术的研究啊或者案例上的收获，对于这些患者之间的关系这样的一种收获，我觉得特别的温暖。 是的。 你对这些患者其实后续有些人跟你再联系或者交流的时候，你是不是也有一种幸福感油然而生？ 对，这就是我们这个职业所赋予的这样一种使命感和荣誉感，特别的温暖，特别的有激励我，把我们临床工作，把对患者的这种感情做得更好。 其实我这段时间刚刚跟雨动聊天的这段时间，我突然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当他提到每一次成功的这个，不管是高龄的患者啊，包括这个早癌的患者啊，这些每一次提到他们治疗成功以后那种感觉，喜悦心情油然而生。 是的，是的， 这其实就是我觉得作为一个奋斗在一线的青年代表来说，当他感觉到自己的事业有成就感的时候的那种开心， 这是其他任何事情都替代不了的。 但是会不会有一种替代，就是钱？比如说，会不会有一种可能性，说有一些人要给你塞一些红包，让你 插个队呀、用心关照一些。 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患者塞红包这个事儿啊，以往、现在和未来，这种事情都不可能杜绝的。只不过 因为他是心态上的， 对， 他觉得他不给你点东西， 你 会对我不好， 想要完全杜绝这个很困难。只不过我们每一位大夫必须要做的，就是拒收患者的一切红包之类的这种东西。我们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能当场拒绝啊，基本上，没有死乞白咧说非要给你这东西的，都能当场拒绝，他就收回去了。但是呢，有极个别的情况，比如说外地来的患者，他那个 实在放心不下， 而且家属也比较多，这时候呢，来一堆人 围起来， 他就把你给围追堵截，就堵到角落里了。这时候呢，你不太好贸然的是死乞白赖就不要这东西，而且呢，他也放心不下。 对， 他认为你不收这个东西，你可能就不给我好好治了。 他在心理上就是不能 他寻求一种心理的这种安慰和这种踏实的这种感觉。 就您还是收了吧，您收了我踏实。 对，这种情况呢，我们为了让患者安心，我们会假装先收下。我觉得我们这应该是北京市医管局推广的这么一种办法。我们医院也实施这样一种办法，就有一个红包退还制度。说万一遇上这种情况， 非给你不可， 你要弄得太尴尬，这遇上那个年轻气盛的家属，说不定还揍你两下，这得不偿失。所以呢，你就假装先收下，先给病人治疗手术啊什么都弄完了，等病人恢复的差不多，病情恢复的差不多，该出院了，由我们护士长，他有一个专门的这样一个登记的册子，登记好谁谁谁，病人叫什么名字， 住多少床、身份证号，那个红包金额是多少，当着病人和病人家属的面给他退回去，退回去之后呢，他那个是一式两联的，护长签字，病人签字，给他一份，我们留一份存档，这个方法呢，我觉得值得在北京的各大医院和全国推广，特别好， 这是很科学的，很科学的， 是的， 好机智啊，感觉是一个迂回战术， 对，避免有些患者因为没送成红包而忐忑不安， 对， 说那个， 而且没送成红包，说不定患者自己还有一些心理压力， 对，顾虑比较多， 其实我们在去年李雨栋的一份工作总结中哈，找到这样一句话哈，我在2017年的工作中，牢记和坚守九不准，累计拒收和退回患者红包、礼品、购物卡2000元以上，严守党的纪律，对待患者公平公正，无微不至，收到锦旗两面，感谢信若干。 哇，看的是有真的有很多的患者非常感谢李大夫，我觉得确实是这样的，因为有的时候一个大夫如果没有很强的责任感的话， 是的， 他遇到一些比如说刚才那个86岁的老先生，可以拒绝，可以不治，但是为了患者着想，他还是选择把这份责任、这份压力扛在自己肩头，我觉得真的非常难的。 对， 其实对于很多的医生来说，在治疗过程当中啊，患者给塞红包还是比较普遍的，但是退回去其实也对于医生来说也是一种成就感，我认为是。 是的，心里特别踏实， 心里特别的踏实哈。刚才我们讲的其实是在肛肠科啊这些和患者打交道的故事哈。我看到在我们的网上现在已经有一个微信网友叫做袁波，说这是我李雨栋，是我们优秀的师兄，今天上午在北京电台接受专访，讲述成长的心路历程和奋斗的经历，希望大家一起来互动哈。在我们的 是为李大夫打 call 的一个， 是的，在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的微信公众号已经来了67000人了，希望大家能够和我们进行及时的互动，刚才就像我在说这个网络的互动一样哈，其实对于青年朋友来说还有一种容易让人接受的方式，就是现在网上求医问药 啊。哎呀，你可别说这个有多重要了，就我是深有体会哈，因为我前段时间去协和给我妈妈挂号，是这样的，她呢已经他想要做那个核磁，他已经把钱交了，但是由于那天预约的人太多，他没有预约，他把票给我了，说你去一下，但是我那天真的非常非常的忙，我想为什么没有一个网上预约的系统，或者是网上我问一下这个能不能就是不是本人去预约啊，没有身份证行不行啊，我真的是苦于没有这个平台。 其实还有一些情况，就是比如说我这儿有个毛病了，那儿有个毛病了，然后我呢这个 你觉得是小事儿， 对，然后又懒得去医院， 对， 或者说因为现在年轻人接受网络的这种方式比较的普遍了哈，他可能会觉得说，哎，我在网上问一个我们当然不做广告，就某度医生啊，或者是某网站的这个什么什么某爱问医生啊这样的网站哈，就是说是说去跟这个医生去沟通一下，互动一下哈。对于李雨栋来说，我觉得他身上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特点，就是他作为一个奋斗好青年，其实和网络上的青年患者们的沟通也非常的顺畅哈。我想问一下雨栋，你是基本上平时会经常在网上和这些患者，就有一些青年患者就是见不到面哈，比较神秘的网络背后的患者，有多少频次的这样的交流？ 几乎每天都有交流， 几乎每天都有。 是的， 什么时候开始接触？说，哎，我可以在网上和他们进行交流，而且我听说你的这些交流完全都是免费的。 没错，大概就是2013年前后吧，5年多，快6年了。那时候啊，互联网医疗和这种移动医疗平台的这种在线的这种咨询，慢慢兴起来了。对于咱们青年人而言，要掌握或者说要应用这些，没有任何的障碍或者说是曲线，很容易就掌握咨询个什么事儿。它有很多好处，比如说受众，你如果是线下就诊， 除了北京的患者，可能要找我开一趟特别费劲。 嗯 啊，但是在移动医疗平台，全国的患者都可以找我就诊， 对， 甚至是比我更大的腕儿、更大的专家，都能找到，啊，都能找到。另一个呢，不受时间限制。 没错， 对吧？ 嗯， 你下班时间、周末时间，因为我都是那个牺牲那个休息和休假时间来解答这些问题。上班根本没空，那都 出诊的时间 对比、比那个特别忙、啊。 其实在我们的网上有很多的网友，就现在哈、留言的很多网友，当然我们没有念出来，也有相当一部分是问各种 问 对各种病情的哈。 对、 啊，这个呢，咱们就是因为今天节目，咱们重点还是聊与。吕栋老师哈， 是 您说啊， 主要就是如果你不是特别急和危重的疾病， 嗯， 几乎都可以在网上咨询， 嗯， 至少啊，你让一个专家级别或者是专业人士，去判断你这个毛病是个大毛病，是个小毛病， 嗯，至少在这个程度上可以判断， 好治不好治， 嗯， 上哪儿能治你这个问题， 嗯， 通过网络的这样一个义诊， 嗯， 或者叫义务的健康咨询，或者叫网络问诊吧， 嗯， 全国各地，尤其是一些医疗水平欠发达这样一些地区， 嗯， 他都能对自己的病情有一个大概的认识和把握， 嗯。 不再是那种四处求医碰运气、上一个医院说我这能看，上一个医院说我这看不了， 对， 这样特别的兴师动众，或者说特别的那个折磨患者和他家属， 这样我每天或者每周持之以恒这个在线上汇集的全国的这样一个患者，甚至比我在线下数量要多得多， 嗯， 但是呢，这两种方法它也有一定的区别。 嗯， 首先呢，这种在线平台肯定它有局限性。 嗯， 一方面呢，它不是和患者面对面的交流。 嗯， 对于一些疾病的细节呢，就诊查的不够全面。 嗯， 有时候呢，甚至会遗漏一些重要的信息。所以，这种在线的咨询平台呢，它给予患者的往往是疾病的情况， 嗯， 治疗的原则，以及一些养生保健方面的这样一些建议， 嗯， 对于具体的治疗方案和方法，往往不能给予很多的指导，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就是中医啊，讲究望闻问切， 嗯， 这个舌诊和脉诊呢，不太好通过这个，就是看舌头和诊脉， 嗯， 不太好通过这个移动的医疗平台实现。 是的，你 中医诊疗比较受限。 对，你比如说你把你的这个手机音量调大，给我放到脉搏上，我听听，这也不可能是吧？ 对，实现不了。 啊、 对， 嗯、啊、 嗯。而在我们线下的这样一个义诊， 嗯， 就能面对面患者，为他解决更多的问题。 嗯。 是这样的， 就是说网络啊，其实是可以在一个肤浅的层面上进行一个初诊、啊、 对， 我其实最好奇的是吕栋把自己一些业余的时间用在了和患者这样的一种之间的交流上， 嗯， 我觉得这是从一个侧面反映的是一个医生的医德呀、啊、真的， 嗯， 你有的时候如果说你说我要是收费或者收钱的话也就罢了，其实吕栋都是免费的义诊、 嗯、 啊，你会遇到有一些不信任你的吗？不停的在问，问完以后最后还不信任你， 最后还说那我再问问别人。 这个一般不会， 一般不会， 因为随着病人量的积累啊、 嗯， 我一般是在我这个行业里面，就是我一般是在肛肠大夫里面， 嗯， 排名比较靠前的， 嗯， 满意度也是比较高的， 嗯， 一般病人找我一般都是因为这个品牌效应， 嗯， 而且啊，我跟您想的不太一样， 嗯。 就是从我的角度来说啊，我认为这是对我的一个学习和提升的机会、 啊、 就是 大量的这种 对 患者的情况， 我能见识到各种各样的疾病， 嗯， 我能见识到全国各地的疑难杂症的患者， 嗯 嗯， 这种情况下呢，对我自身是一个很大的提高、 嗯、 因为它量大呀， 嗯， 它能对我的训练提升，我临床本领有很高的那个锻炼的价值， 嗯， 另一方面呢，全免费呢是出于走量的这个考虑， 嗯， 你一收费吧，一般 很多人他就不愿意咨询你了。 嗯， 我为了多见识患者，多见识病人，我一直设置的，至今也是免费的。 嗯，真好。我们看到有应该是位患者哈，他问，请问哪里可以网络义诊？在一些移动平台上可以哈。 可以，但是不能说吧，有做广告嫌疑。 您要说的话，您得说三个以上啊。您要说不了三个以上，说一个肯定不行 啊。那个。我目前大概主要在这三个平台吧，进行一个免费的这样一个咨询，一个是那个好大夫在线， 好大夫在线 啊，可以搜到北京中医院的李宇东医生，还有一个就是某浪的艾文医生，这个上面基本上你搜肛肠科大夫，我应该在不能说前三吧，前十应该也是有我的排名。然后呢就是那个我们科室的微信公众号，您搜北京中医医院肛肠科， 这个可以说， 这个是由我来运营的，然后可以在上面有一个在线的咨询。 我估计这期节目结束以后，您的微信公众号后台粉丝应该挺多哈。说了这么多，其实从现实到网络，我觉得李宇东在对于自己所从事的这个专业非常的热爱， 急他人之所急， 急他人所急啊。这样我们先进一小段广告和片花，回来以后呢，其实我们特别想和宇东聊一个问题，其实也是我们网上很多的网友在不停的问啊，比如说这个便血呀，然后说感觉大便干燥啊等等等等，这样让宇东啊给我们科普一些在肛肠这个科里面的一些医疗的小知识，好吗？我们进小段片花啊。刚才其实宇东也特别期待，说想给大家普及一下。 终于要到这个环节，我有很多问题要问呢。 啊，是吗？好吧，我们进小段片花。 待会儿见。 贵州遵义，这里孕育了数款中国名酒。那么在贵州当地，大家过年过节请客吃饭都会喝什么酒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去到了贵州遵义。当地酒友们，他们不约而同地说到了董酒这个有点陌生的酒名。他们告诉我，董酒不仅好喝，而且不上头，还告诉我董酒有三大特点。第一，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流传下来的古窖池里，多种本草连同粮食酒曲每天不间断发酵，酿成的酒醇香甘美。第二，每瓶酒的酿制周期不少于5年才能封装，产量极低。第三，它是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董香型，具有中华老字号标志的白酒。我忍不住问，那为啥不知名儿也买不着啊？隐约听到谁说了一句，我们自己喝都不够。好酒一定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也把董酒窖藏拿了一批过来代卖，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400-919-6188 400-919-6188，用出厂价咱订个几瓶回去尝尝，400-919-6188400-919-6188。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蓝舍硅藻泥。 青南古院右，东方新国门，大德容天下，兴业惠四方。 我的家乡大兴是古老的，它有近900年的历史，同时我的家乡大兴也是崭新的。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我们也希望助推大兴区文创产业的发展。 我在大兴，我爱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济世。 国博27岁男，选手西海峰，他以566分成绩，中国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青年计划微信公众号，在我们的网络直播平台上看到尾号叫潮的这位网友鼓了3个掌哈，不仅给我们进行了互动，还给我们了3个掌声哈。这3个掌声我觉得不足为奇，您最好可以送点什么鲜花呀、游艇啊什么的给我们。我看到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里已经来了76000人了。今天其实人数还是不是特别的多，可能由于今天是周一啊，尤其是天冷了以后，大家在开车的过程中手可能打哆嗦，不愿意发这个互动了哈。我们今天仍然是在我们的2018北京青年榜样年度人物访谈录的录制环节当中。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中医医院团委副书记、肛肠科的主治医师李宇栋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刚刚和李宇栋老师讲了很多他和患者之间啊，包括拒收红包啊，还有一种科学的方式，就是把红包先收下，然后最后治疗好了再给这个患者啊，这样的一种科学的方式和方法，包括网络义诊啊等等等等。接下来其实很多的网友在我们的网上留言都问了一些科普性的问题，我们也让李宇栋老师系统的给大家来讲一讲吧。肛肠科尤其是一些青年朋友可能吃的喝的玩的比较多啊，尤其是刺激性的辣椒的东西吃的比较多的时候，对于自己的肛肠哈、不是特别注意，让宇栋老师先给大家普及一下吧。首先先来说说，比如说一些刺激性的东西吃的以后闹肚子这件事情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先让宇栋老师给大家普及一下好吗？ 给大家聊聊。基本上来说啊，现在年轻人啊，确实是肛肠疾病高发。这个，主要的原因啊，不外乎3个，一个就是久坐，啊，老坐着；一个是饮食， 吃的过于辣呀，过于油腻啊，有时候喝点酒啊。 嗯。 第三，就是上厕所的时间。啊， 嗯， 基本上是这三个原因。 就上厕所可能玩手机玩的。 对。 嗯。 刚才您说的这个吃的不合适了，有腹泻啊这种症状啊， 嗯，嗯， 它主要啊，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吃的东西不那么干净。 嗯。 还有呢，就是过于刺激。 嗯。 过于辣。 嗯。 过于油。啊，甚至是过于生冷。 嗯。 有时候大家吃点自助，吃点鱼生啊什么的。 嗯。 这种情况。对于这些问题呢，实际上有一些避免措施。 嗯。 比如说，您要是老坐着，就坐一个小时，起来活动五分钟。 嗯， 不要一坐坐四五个小时。 嗯， 这样特别容易患痔疮啊、肛裂啊这些肛肠疾病。 嗯，就是久坐啊， 久坐， 久坐不好。嗯， 哎，另一种情况呢，就是排便的时候时间特别长。这个上厕所玩手机啊，已经成为咱们年轻人上厕所的常态了。 嗯。 有时候捂着肚子进去发现没拿手机，还得再出来拿一趟，很多人都是这情况。 其实我前段时间还居然发现还有一个这个微信公众号专门就是说上厕所的时候来看的一个微信公众号。 对 啊， 咱们要求呢每次排便时间呢最好在五分钟以内。 嗯， 不要超过，最好最好不要超过5到6分钟。十分钟以内还可以，但是基本上啊，我做过一个调查， 嗯， 在咱们年轻人中啊，每次上厕所时间很少有20分钟以下的，一蹲蹲半个小时的多的是。 嗯， 这是导致咱们年轻人肛肠疾病高发的这样一个原因。 嗯， 接下来就说说年轻人的便秘吧。 嗯， 年轻人得便秘，那原来我们觉得说便秘这个事儿可能上岁数老年人才得这病。 嗯， 你现在去问问年轻人里面好多人也有这问题。 嗯， 这个问题呢我们先简单的来区分一下两种。一种是习惯性便秘，生活习惯不良导致的。 嗯， 另一种呢属于体质问题。 体质问题。嗯， 怎么区分呢？如果你从小就便秘，你们7、8岁、10来岁就便秘， 嗯， 一直到20、30岁了，这往往就是体质性。 嗯， 如果你成年以后18到20岁以后才慢慢出现的便秘，这往往就是习惯性的。 嗯， 体质性便秘啊，大家不能乱治。 嗯， 一定要上正规的医院啊，尤其是咱们中医院。 嗯， 调理调理这个东西啊，不是说你临时用点药啊能缓解的。 嗯， 对于咱们生活习惯不良导致的这样一些便秘，有一些比较好办的办法。 嗯， 比如说增加膳食纤维的摄入。 嗯， 比如说比平时多喝水，这都是咱们知道的常规的。 嗯， 另外呢还可以用一点小药品。 嗯， 比如说有一些非常安全的小药品。 嗯， 有那个双糖类的， 嗯， 乳果糖口服液，有那个溶剂性泻剂，我们叫聚乙二醇电解质散，这两种泻剂呢，临时用一用对身体没有任何伤害。 嗯， 但是如果因为生活习惯不良，比如说我就是老得熬夜， 嗯， 这没办法，我得上班啊，我得养家糊口，我就每天就得熬夜，嗯，每天呢就得吃外卖。就是老便秘。 嗯， 这种情况呢建议大家正经上医院，啊，制定一个这样一个长期调理的这样一个方案。 嗯， 把调理的这些药物或者说保健的这些东西控制在一个相对比较低的水平， 嗯， 微量的这样一个药物来维持你这个排便的通畅。 嗯， 而不要去说比如说上网查一查呀，自个儿说从哪儿听了个小偏方啊，这种情况啊很容易导致一些肠道的问题出现。 嗯， 而这种问题呢往往是不可逆的，有时候有些药吃得不好肠神经损伤了，这个神经损伤有时候是不可逆的。 嗯， 不可逆之后你就会要么就用药的量越来越大， 嗯，就是一发不可收拾， 对，这个很麻烦。所以呢在这方面呢给大家一个小口诀， 嗯 啊，这个、 哎、我这拿小本本记啊 给大家一个小口诀，叫保持便畅多饮水， 嗯， 排便规律不慌张， 嗯， 一个是多喝水，另一个最好养成规律性排便。什么叫规律性排便、嗯、每天早上起来排一次大便， 嗯， 这个能养成吗？ 这个如果你用心去养成一定是养成的，不管你想不想， 嗯， 通过一定的药物， 嗯， 刺激你，首先先刺激你每天排便， 嗯， 其次你慢慢的把这个时间调整到每天早上， 嗯， 这绝对是可以养成的，因为很多便秘就是这么治愈的， 嗯， 就是让患者养成， 就是没事儿的时候，其实你也培养自己的这种感觉啊， 每天 早上去蹲一蹲， 对， 嗯， 蹲厕时间不要长， 嗯， 5分钟内为最棒 啊、哦、 啊， 多喝水， 对， 然后呢这个 规律， 对 啊，然后5分钟， 对。便后温洗要发阳，早睡早起心清爽， 嗯， 最好排便后啊能用温清水啊清洗清洗， 嗯， 然后呢早睡早起不要熬夜， 嗯， 少吃辛辣油腻品， 嗯， 多食果蔬保健康， 嗯 啊，饮食结构上再注意一下， 是的、 啊、 其实我觉得尤其是久坐对这个肛肠也是特别不好， 影响很大、没错、 像我们这个男女主持人长期的坐在直播间里啊，不动它， 一动一坐就是2小时， 对哈、你不敢离地方，空播了怎么办啊，是吧 对， 所以这个这方面我觉得应该尤其注意啊， 是的， 像说十男九痔，十女几痔来着？ 十人九痔 啊， 十人九痔， 不分男女。 不是我听说的十男九痔，十女十痔。 哎呦喂， 曼宁， 你可别往我身上套啊！ 曼宁，这方面 你不能随便乱讲。 你看啊，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9:41， 我有什么问题要请教李大夫？ 对你有什么问题要请教李大夫？啊、 我 这是免费的义诊啊！ 我请教李大夫的是那个偏这个上方一点的。就是我是我朋友圈里面非常有名的直肠子，为什么、因为我只要到了夏天，我们知道夏天那个商场的空调是特别凉的、 没错， 30秒， 是的， 只要吹30秒我绝对拉肚子、我拉肚子应该已经成习惯，别说哎呀拉肚子你要吃药什么，我说我经常， 我就羡慕你我就拉不出来啊、 要说的这么通俗吗、 这在这用中医讲啊、你这是一个脾胃阳虚， 嗯， 西医呢你这个有一个解释， 嗯， 叫肠易激综合征、就是你的肠道啊、比较容易受到外界刺激的这样一个激热，比如说寒冷啊， 嗯， 有时候吃点凉东西啊， 嗯， 甚至有时候比如说劳累啊， 嗯， 那个这样的一些外在因素的这样一些积热，就会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这样的情况呢其实不只是在女孩子里面、在咱们青年啊特别常见、不一定是表现为拉肚子， 嗯， 有些呢还表现为便秘， 嗯， 有些呢还表现为腹痛啊，这就是肠易激综合征的几个型，腹痛型便秘型，有时候呢还表现为腹泻和便秘交替， 嗯 啊， 嗯， 各种各样的表现都有，对于这种情况呢我觉得最好最好还是去除这个刺激因素，你知道自己吃什么东西不合适， 嗯， 你就避免去吃， 嗯， 知道吹这凉风要不舒服就注意保暖， 嗯 啊， 但是 您说到是不是比如说夏天都穿短袖， 空调 都穿短袖， 对呀， 你又不得不进去， 嗯， 这怎么办呢？一定要咱们平时如果觉得这个症状特别困扰， 嗯， 可以用药调理调理， 嗯， 啊，可以用药调理一下。 这个是用中药了。就是、 对，用中药调理一下， 嗯， 会有很不错的效果。 哦， 嗯， 所以我们平常一直觉得，哎呀，我这有点这个毛病，但是能忍，哎，就这样就过去了。其实很多， 实际上， 嗯， 它会越来越重。 嗯， 你要觉得能忍，越忍就越忍不了。 是 等到忍不了的时候你就该就诊了。 我发现了、我这个毛病从上大学的时候就开始了。 是的， 大家都说、哎呀，直肠子啊，就知道你啊，这空调一凉你肯定要拉肚子。我觉得哎呀、也行吧，就是也不是非常疼痛难忍的一件事情，就觉得其实我到现在都没有去看过、 如果是像你像曼宁这样，如果是一个腹泻，也就是受寒冷刺激出现腹泻的这样一个肠易激综合征的表现， 嗯， 有一个特别好的保健的办法， 嗯， 艾灸。 艾灸啊？ 对。 哦， 你随便上万能的淘宝啊之类的，买一个灸盒，买点艾条， 嗯， 每天呢熏肚脐，时间不要长，20分钟到30分钟，每天晚上睡前熏一熏，熏个1个月到2个月，你会发现你这个症状极大的缓解。 哇， 可能到明年夏天你就不犯了。 哇，那我现在、从现在就开始准备哈，到明年夏天可能还有大半年的时间吧。 是的， 哎，到时候我也要去给李大夫送锦旗，终于解决了我这个直肠子的毛病。其实另外还有很多，刚才我们网友朋友也问到了一个问题哈，就是这个出差的时候，比如说去了另外一个国家， 嗯， 去了另外一个地方，和自己这个生活的环境不太一样哈， 嗯， 就会容易便秘。 是的， 嗯， 我们把这种情况啊俗称叫水土不服 啊。 有人表现为拉肚子， 嗯， 有人表现为饮食啊这种风俗习惯啊、不合适，表现为便秘， 嗯， 这都没关系。一方面啊， 嗯， 它很有可能你回到你的熟悉的地方之后，这个症状就缓解了， 嗯， 如果觉得这个情况特别难以接受， 嗯， 可以备点药，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两种药， 嗯， 双糖类的泻剂，或者说叫溶剂型的聚乙二醇电解质散、 哦、 这个药呢你可以备点，那个备一点、 嗯、 去了之后呢会非常好用。 嗯，所以说如果这个大概是多久觉得是正常的呢？ 您说是这种 排便的周期大概是多久应该是不用管它的？ 如果你对你这个排便情况是满意的， 嗯， 即使你一周才排一次便都无所谓， 嗯，短期内这样是无所谓的、 都无所谓， 嗯， 对。如果这个情况已经困扰你令你特别难受了， 嗯， 那它就是一种疾病状态。 嗯，所以这个还是看个人的心理感受。 对， 个人心理感受觉得我承受不了这个了，我就需要用一点药，让自己的心理也要有一个缓解。 是的，嗯 啊、所以说这个在我们以后出门旅行的时候啊，看来又要多备一种药了哈，就是这个治疗便秘的一种药。 是的， 嗯，另外其实那个李大夫还有没有要给我们这个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年轻人哈、有一些小小的忠告呢？ 对于我们青年朋友们来说呀， 嗯， 咱们平时啊工作比较繁忙，尤其是咱们现在的年轻人压力都比较大， 嗯，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要注意自身的这样一个身体健康， 嗯， 这个举个例子吧， 嗯， 都说那个咱们90后都开始脱发了，是吧？ 嗯， 说脱发的这个趋势越来越年轻。 嗯， 那么这个掉头发是怎么回事呢？实际上啊，对于咱们青年人而言啊，脱发呀，主要就是两个情况，一个是湿热， 湿热， 体内有湿热之邪气。 哦， 另一个呢，是我们那个体内呀阴血亏虚，或者叫气血亏虚， 嗯， 就是一个实的方面的原因，一个虚的方面的原因， 嗯， 这两种情况呢平时我们都能有调理的办法。湿热的型的我们怎么判断呢？如果平时这个发质啊不太干枯，头发出油多， 嗯， 往往都是湿热型的。这种情况呢可以，大家可以有一个代茶饮的小方子， 嗯， 用几味中药啊泡茶喝， 嗯， 坚持下去会有良好的效果， 嗯， 干荷叶， 嗯， 金银花，陈皮和山楂片， 哎，这几项其实我们平常是很常见的一些 都能买到，超市都有， 对 啊， 各等分泡茶喝。 嗯， 如果是我刚才说的气血不足型，怎么判断呢？头发干枯分叉， 嗯， 甚至呢发黄，不是那种染的黄啊， 嗯， 看着就不黑， 嗯， 干枯分叉这种情况，这种呢平时啊可以多吃一些，比如说枸杞子， 嗯， 莲子， 嗯， 龙眼肉， 嗯， 百合、银耳这样的食物，尤其是煮粥喝， 嗯， 补益自身的气血，来避免脱发。 嗯，气血不足和湿热都会容易脱发， 对，这两种情况一般年轻人脱发都是这两种情况。 嗯，那其实现在有很多朋友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这个脱发是一块一块的 斑秃。 对， 哎，斑秃啊和这种整体的掉头发发量减少啊， 嗯， 都不一样。 嗯， 斑秃往往意味着你身体的某个部分啊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问题。 嗯， 这时候啊需要去医院做一个全面的检查， 嗯， 哎，来有针对性的进行调理和治疗。 嗯，也就是说，这样的情况会不会可能是因为心理的一些问题导致的呢？ 当然是有可能的。 啊， 工作压力大， 嗯， 精神紧张，都是有可能的。 嗯，那这样的问题哈，它是不是可以治愈的呢？ 基本上来说，目前这些情况都有治疗的办法。 嗯， 但是能否说取得比较好的效果，还要看个人的体质。 嗯，哇，所以这个建议大家还是要有一点问题，一定要多求医问医哈，不然的话，很多情况其实它已经是一种疾病了，其实你自己不知道，或者你不知道它以后会往什么样的一个方向发展，有种你平时觉得哎这个不重要，就容易忽视掉它。 健康和事业同样重要。 对对对，嗯，我觉得健康还更重要一些。 是的。 嗯， 嗯，其实后来我们知道哈，另外有一个最近李大夫在一个直播平台叫做宽街小郎中直播平台，这个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吗？ 宽街小郎中啊是我们北京中医医院团委 嗯 做的一系列品牌和项目的总称 啊， 包括了志愿服务的项目， 嗯， 科普项目， 嗯， 文体项目，理论和业务学习项目等等。 嗯， 宽街小郎中科普的直播呀是我们出于我们对传统科普方法的这样一个焦虑。 嗯，这怎么说呢？ 2016年之前啊，我们宽街小郎中的青年， 嗯， 经常做下乡， 嗯， 下社区，进企业，进军营， 嗯， 这样的健康大讲堂和义诊的活动， 嗯， 每次参加的老百姓呢，多则几百人， 嗯， 少则百余人，几十人， 嗯， 我们呢，有些地方很偏远，去的地方可能路上的时间就得3-4个钟头， 哦， 去那之后呢，做科普讲座，然后给老百姓看病，做义诊。一年下来呢，工作没少做，也挺累的。 嗯， 汇集的百姓呢，我们算了算，可能也就将几千人、上万人这样的， 嗯，还是远远不够。 对，2016年直播兴起的时候呢，我们觉得这是一个良好的机会和契机。 嗯， 我们就去找直播平台，我们想做一个科普直播，因为这个流量啊，都是10万、100万级的流量。在找的时候呢，发现这些直播平台呢，它很多呢只愿意跟个人合作，不太愿意跟单位签约合作。 哎，为什么呢？ 他们可能是出于某些这种包括利益啊，包括各方面的这种考虑。 嗯 嗯， 后来呢我们就找到了一家我们单位自个人的一个朋友开的中搜搜月直播这么个平台。 嗯， 然后呢我们就用年轻大夫，然后呢老百姓感兴趣的一些话题， 嗯， 那个尤其是青年人感兴趣的一些话题， 嗯， 包括腰椎颈椎，我们请骨科大夫去， 嗯， 去做，现在年轻人这方面出问题的特别多，包括我们皮肤科大夫脸上长痘长包这些问题， 嗯， 都是年轻人关注，这些 是的 护肤的话题都很关注，我们就去做这些方面的直播。哎，第一期我们做了6期， 嗯， 一周的浏览量， 嗯， 就超过了100万。 哇！ 然后我们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做了20多期， 嗯， 浏览量接近1000万。 嗯 啊， 那这个汇集的人数就跟那个 这个就差别太大了，这个数量级都不是一个数量级了。后来我们发现，我们